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是周一，是我们的串烧时间。第一段串烧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很多朋友对这段音乐特别的熟悉呢。整段音乐都是来自于这首里面的串烧，会是什么呢？其实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首大串烧来着，这就是来自于科特比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波斯市场》，创作于1920年，而且整首曲子的风格都是这种变幻多姿、悠扬轻快。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也是能够听到，随着音乐的变化，在眼前所出现的市场当中不同的场景，这可能就是一段著名的串烧吧。 伯特·威廉·科特比，这是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曲子当中，这首曲子的作曲，那同时呢也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系列的串烧作曲者。科特比是二十世纪初英国非常活跃的通俗管弦乐的作曲家，非常善于写富有东方情调的文化作品，而且他的乐风也是很稳健清新，给人印象相当特殊的。像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修道院的庭院，也是来自于他。那一会儿呢还会有几首全部都是来自于他的作品，把他的作品做成一个串烧，我们更能感受作曲家的风格。 Thank you.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刚才听到的那一段串烧都是来自于作曲家科特比，他的音乐当中的确是描绘了很多异国情调的管弦乐。那他是一位英国作曲家，好像很多人说，在他的作品当中怎么真的听不到英国的味道。那其实很多作曲家都是这样的，他们很钟爱除了自己国家之外的音乐。有很多作曲家呢也写了很多不同的这样的地域色彩的这样的音乐。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这一段串烧都是和西班牙有关，首先听到的是法雅的西班牙舞曲第一号，之后呢会有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天胡当中西班牙舞，还有阿尔贝尼兹，这也是有着西班牙风情的，最后一首呢是利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西班牙狂想曲。那在这样的一段音乐当中，其实真的是来自不同国度的作曲家他们的西班牙风情。Thank you.

近日90后创作歌手阿秋最新原创单曲《14》正式首发，在短短数小时内，《14》便创下了超高的视听点击量，引起众多网友的热议。《14》的旋律扣人心弦，歌词温婉动人，配合上阿秋唯美的声线及深情的演唱，给每一位听众都带来不一样的体会。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手张兰，向来以情感细腻的演唱风格和娴熟的演唱技巧而备受喜爱。今年在母亲节前夕，张兰推出了新曲《一生情》，致敬天下母亲，演绎人间真情。以上资讯由左霞妹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在我们所听到的很多曲目当中，大家对于夜曲、小夜曲或者是弦乐小夜曲，好多好多这样的名称，总是觉得哎，是不是都是那一种呢？那种被称为情歌小夜曲的题材呢？其实今天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在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小夜曲当中，像弦乐小夜曲、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这些都是音乐会小夜曲，四个乐章就像缩小了的交响曲，它和情歌小夜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题材。不过今天呢，我们这一段串烧当中的确给您放的有很多不同题材的夜曲，包括现在耳边听到的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包括一会儿会听到的肖邦夜曲当中著名的 C 小调那首，还有德沃夏克的弦乐小夜曲，鲍罗丁的第二四重奏当中也是有一个夜曲乐章啊。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像埃尔加的弦乐小夜曲、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我们都会送到您的耳边。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段串烧，就是不同风格的夜曲串烧。我是王卓，欢迎您。 莫扎特《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四乐章，其实这首曲子本来是有五个乐章的，后来的第五乐章因故失传，所以现存的只有四个乐章。而第四乐章呢，其实这首的回旋曲也是一首有着威尼斯流行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无忧无虑情感的旋律。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尤其在下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都是夜曲，有小夜曲，有弦乐小夜曲，另外还有像肖邦的最正宗的，很多人一提到夜曲就马上联想到的肖邦的夜曲的旋律。不过呢，在今天也特别强调了，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同的题材，完全不一样的。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